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nis.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又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嗱，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壳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咪人，又咪又咪人，你一隻歌聽到心。 喂，好啦，翻嚟啦，哇！咁啊，靓煲王又有新菜式啦，咁啊，得闲去帮下衬啦。 听晚去啊！ 啊，你哋听晚去啊，唉 ，OK。喂，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啊，呢个礼拜咧，其实都喂个个都喺度讲咩，个个都喺度讲风灾，大佬啊，咁我都讲到闷啊，都 你楼下未执好，但系咁噶啦。 嗱，事实上咧，其实如果你真系讲风灾咧，其实成件事咧就未完嘅，你个风。physical 嘅風就打完啫，咁但係啦，即係你個政治風未打完啫嘛。咁呢個都講兩句啦。即係我哋見到我哋嘅網友啊，李慧玲啊，唉，又出張咁嘅圖，我覺得好正嘅，其實係嗱，大家睇下先。咁啊，即係話佢話，哇！而家即係嗰個特首戰啊，已經開始咧，就喺度前哨戰咁樣樣咯，好似提前三選咁樣樣咯。咁你見到啊，葉劉啊。咁啊，因為佢一早咧就喺度自己喺度 propose 話咧，即係呢一個大嶼山西邊就填海啊嘛，大幅填海，唔知幾千億填海就黐 Q 線 啫。大嶼山東南喜靈洲嗰度填2000公頃，起人工島。 係啊，好 Q 癲。 向咩方向㗎？ 向東南啊嘛。 哇！咁食正啲風， 東大嶼係啊，東大嶼方向。 不過嗱，我本來都唔想講再講打風嘅問題，因為我星期二都噏過下。 但唔同啊，而家我哋講政治面啊，而家係。 咪最大嘅問題在於咧，你咁樣全球暖化之後咧，由呢個天鴿係咪天鴿啊？ 係啊，上年啊， 殺到去呢個山竹咧，你有冇發覺啲風係越嚟越勁？ 梗 係 啦。 如果你仲係迎住啲風咧，即係好似行花村嗰啲咁樣咧，嗱，真係會出事。 建議大家都聽下金英啦，金英真係好難得㗎，即係平時都冇乜點樣做功課嚇，禮拜日、禮拜三日咧，咁啊就做一啲功課，咁啊講下啲氣候嘅即係啲科學常識啦。咁佢就同你大家講啦，喂，而家氣候暖化，即係你見到近住赤道嗰種嘅，即係喺度供給呢個風暴嘅能量嘅天氣咧，其實開始擴大啊。呢、這個地理位置，咁變咗就其實，如果你話大幅度地即係地升温嘅話咧，咁其實呢啲風係越打越狠嘅，呢個係。咁啊，即係但係你見到，喂， 冇啊，我都做過呢、這個search 嘅 research 嘅。當然我咧 Google 啦，同阿特朗普一樣啦，就係、是、你打呢、這個climate change 或者係global warming， 跟住咧颱風或者係 hurricane 咧。就有好多嘅新聞對翻曬出嚟。 我考下兩位先，即係嗱，大陸咧嗱，因為其實講真，一早咧就已經好似 Reuters 啊，唔知定 Bloomberg 咧，就同老共計數，就係話今次咧呢個山竹咧就足以造成咧就10000億嘅經濟損失嘅。咁好啦，即係如果喂老共明知道喂損失10000億㗎、啊。咁大家都知道，喂，老共咧，即係曾幾何時都研究過，即係搞呢、這個，即係氣候炸彈咁好似係話，係嘛？即係佢點樣去，即係呼風喚雨啊！即係你講，如果大家都記唔記得係奧運男啊嘛，係嘛？咁好啦， 如果佢有咁嘅能力嘅话，咁点解佢唔做咗佢咧？即系点解佢唔 deter 今次嘅风球咧？ 咁叻。 你假設佢真係得啊？點解佢唔去整散呢一個風啊？咁好簡單啫嘛！你整散呢個風，佢你需要嗰筆錢係超過10,000億咯。 係計數嘅普通計數。 唔係你諗下。 唔係仲有一樣嘢，我同大家講下，即係我都專登去 search 嚟嘅。咁啊，原來一個正常咧，普通即係八號風球或者十號風球咧，其實你知唔知佢釋放嘅能量咧，等於一個核彈嘅幾多倍？ 冇啊，唔知啊。 其實係等於1000倍。 咁誇？ 好 Q 勁啊！一個風球啊！咁、如果你今次呢個世紀風球，你估係等於一個正路嘅核彈幾多倍啊？咁好啦，即係如果你話射一次核彈上去天空嘅話，你仲要好多核污染喎、啊，大佬啊！咁你彈翻落嚟海洋嘅喎、啊，咁嗰個後果係好嚴重喎、啊，都係。 冇㗎，而家佢吹到即係西貢濾水廠嗰堆淤泥，其實係講緊嗰堆家居垃圾咧。即係落曬去西貢嗰度嘅，即係如果大家即係搭車咧，經過咩白沙灣嗰啲咁嘅地方咧，臭氣熏天 嘅。不過呢個政治風暴嘅政治意味係在於咩咧？林鄭係今次係四面楚。 而家唔係淨止打工仔喐啊林鄭啦，咁我哋先後見到咧阿曾鈺成喐林鄭啦，你講咩互諒互讓冇 Q 用噶嘛？咁啊，即係佢鬧呢一個林鄭，同時間又鬧埋咧，即係呢個民建聯而家嗰個主席啊，即係 鄭 子啦，係咪？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就你見到加入呢、這、一個批林鄭嘅陣營咧，咁啊，琴日我見到好勇猛嘅，即係何柱國嗱，何柱國呢個係指標嚟嘅，即係何柱國咧，佢唔係貪口爽而攻擊，即係一個政治人嘅人嚟嘅，即係佢一定有十足把握先咁樣做。如果佢咁樣去屌林鄭嘅話咧，你要知道佢後面佢代表佢咩勢力咧，佢一定有底先咁做啦。其實係 嗱，我今日咧就再 check 翻咧，嗱廣州又好，深圳又好，其實都係冇幾停嘅。但人哋咧，因為所有嘅巴士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 available 嘅情況之下咧，而家就係話。你根本連一個好基本嘅翻工嘅常識，你都係冇嘅特首。喂，如果你明知，你打兩個電話就解決㗎啦。東鐵究竟係咪有事㗎？嗰啲人點翻工啊？巴士線有幾多條係停嘅？喂，而家你已經要違反自己傳統嘅智慧啊！以為一落八號波就大家要撲到去翻工，而家唔係嘅。所以好簡單嘅道理嘅就係你都預估到未來嘅日子裏面咧，即使你落完波咧，都唔肯定係可以大家翻工嘅。第一有紅雨，可能有黑雨，因為打風唔成又三日雨噶嘛，大哥係咪啊？所以而家係大禍嘅。喂，佢呢個政治嘅風暴咧，嗱幾班人一齊夾佢， 都係建制派喎，仲要係 建制派。 咪你起碼見到反而公民黨咧，你見到楊岳橋咧都做啲善意嘅，即係一啲建議，喂係咪應該立法啊？仲有一個叫災後緊急法啊，係嘛？俾你有個權力咧，就去 咪仲有 contribution 喎、啊，呢啲咁嘅做法， 成個泛民嘅感覺就係傻傻地嘅。 係啊，咁但係你反而你見到即係嗰啲葉劉嗰啲喺度講，好似我記得好似葉劉啊，喂。你有而家法律冇用噶，你有法律冇脑咧，冇政治常识咧，都系冇用噶。喂，哇，讲到咁 mean 喎，咁啊今日仲要系即系哇有型到啦，因为其实而家咧，咁啊之后咧就会有嗰个即系施政报告啦。咁施政报告咧，咁而家仲要等埋咧黄远辉嗰个叫做系即系 土地大辩论， 土地大辩论出嚟嗰、那个报告啦。咁、那个报告咧就据闻而家听阿余锦言讲咧，即系呢个信报嘅余锦言讲咧，已经 shortlist 嗰几个即系选项出嚟噶啦，其实系。 有咗菜单啊嘛， 系啦，咁啊嗰张菜单即系咁，你见到阿叶柳今日就系撕烂咗佢啦，系嘛，好有型啦，系嘛， 犀利。 咁即系佢 喂呢啲平时我哋理解做一个反对派做嘅嘢咧，而家一尘百踩。 乜？但系佢仲系政治，佢仲系行政会议成员， 冇错啦。喂，你有冇问责噶？ 咪咯， 有冇政治伦理咧？呢下就 系真系要炒佢喎，大佬呢条捻样，呢个八婆。 唔系啊，喺叶柳嘅角度就系、是，喂，大佬，我做保安局局长嗰阵时，你做妹仔咋？ 啊， 帮我玩手袋嘅啫， 唔系咁样噶，即系你要讲份制噶，即系以阿爷嘅讲法最中意讲啊，喂。你又食我嘅锅就炸我嘅，即系食我嘅饭炸我嘅锅啊嘛，系咪？佢而家嘅情况就系咁啦。 嗱，今次呢个风暴咧，所以咧就唔系净系天灾人祸咁简单，而系一个政治风暴。从呢几日咧 嘅 observation 咧好簡單，嗱葉劉撲出嚟，何柱國撲出嚟，甚至乎建制派啲友咧都撲出嚟，好似咧睇住呢個777呢個林鄭咧係一尋百踩咁樣。嗱呢單嘢佢又係戇居嘅，即係以佢嘅高傲，用阿達仔尋日個講法，或者以佢嘅作為 A.O. 嘅本性咧，今次佢係完全超出佢知識範圍裏邊嘅。因為我都聽到有人講啦，話其實佢可以理解嘛，係泛民中人，因為喂從來都未試過係三號風球唔使翻工嘅，佢根本就冇計呢條數，就係唔知道，真係唔知啊，戇居居啊！就是原來這個的巴士是得返百零條線可以行得到的。喂其實你打幾個電話是得的了。港鐵東鐵線是不得的。跟住你再打去運輸署，喂啲路咁點㗎，喂原來全部都冧晒樹，根本就行唔到，揸車都搞唔掂。係咪我連星期三揸車喺界限街路喺度塞緊。原來就有棵樹跌咗落嚟壓咗一條線。 其實好多啊，你即係你見到呢個禮拜啦，你見喂你嗰啲土共，即係你要睇下呢個工聯會。喂，工聯會唔抽北嗰啲，走去鬧林鄭，即係其實，喂，佢嗰陣時就話嘛，即係首先係鬧咗法官先，鬧咗馬道立先。咁啊，撐完你鬧完馬道立之後啦，喂，林鄭頂佢，喂，咁然之後有一班老臣子出嚟又整個擁北者喎，係嘛？咁你擁北者之後，喂，咁然之後你嗰啲土共其他嗰啲，喂，嗱呢啲涼粉係 證明一樣嘢。Anthony 提醒一樣，就係成個建制陣營咧，係全面反撲嘅。對林鄭啊，因為林鄭咧就諗住以為有阿爺撐腰嘅時候，建制派 直屬啊習近平啦，佢覺得自己就 建制派嘅陣營裏邊咧，就唔需要安撫，甚至乎唔需要氹。咁所以咧，佢一開波嘅時候咧，其實佢好想做一樣嘢，就係咧，好似當年曾蔭權咁。就係咁安撫嗰啲非建制派，或者係反對派，或者係泛民， 好辛苦噶做呢樣嘢係。 咁佢咧，人哋睇到洞悉到你呢一個動作啊，你又醒喎，支持嘅時候又要我阿哥，係嘛？你以為阿爺撳我掣嘅話，我哋一定所有人一定要聽噶嘛？好啦，咁你就梗係搞反對派，反對派根本就從來都唔撐你，你都要即係前前後後喺度氹佢哋，包括可能教協。嗰、那個周年，你自己親自上去係嘛？民主黨嘅聚餐，親自坐喺主家席又捐錢咁樣，甚至乎公民黨在內。 但係我估而家咧，阿曾俊華偷笑啊！好彩我做唔到特首啫。 咁佢咪咁講咯？喂，你大佬夾死嘅呢個位？喂，呢一個風暴，喂唔單止係一個天災咁簡單，而係一個政治嘅風暴。你從呢一次已經可以反映到呢樣嘢啦。喂，一尋八踩，兩嘢就已經喐你啦，睬你都傻，係嘛？嗱，你走呢條路線嘛，你想安撫泛民嘛，你想食兩邊啊嘛，簡單嚟講就係去保住自己嘅位啊嘛。咁啲友仔咪條氣唔順咯，咪唔妥你咯。 其實冇真係安撫泛民，係唔知點解泛民突然間好靜嘅啫。咁但係問題喺， 唔係但係泛民自己都係姣婆遇著脂粉客㗎啦，佢哋好 happy 咧，林鄭咧係改變咗。 梁振英嗰种， 梁振英嘅路线，咁开始咧就系做多啲大和解嘅工作。你谂下，林郑自喺自己嘅 Facebook 里边，佢都会授意佢啲人系写呢啲咁嘅大和解嘅嘢落去啦。喂，咁你对建制派嗰班嘅小气鬼，同埋嗰班友仔有计算嘅人就话：，喂，大佬，你系食嘅食我嘅，票啊靠我嘅，你啊而家去搞我嘅对手，咪就系、是。曾蔭權嘅死法咯， 唔咁喺林鄭嘅角度嚟講就係、是，喂，我已經將庫房嗰1000万美金拎咗出嚟俾亞投行，係捐款俾亞投行。喂，咁到時到後阿爺真係收到我嗰筆現金捐款嘅時候，喂，你就自然會指使翻咩葉劉啊嗰班人就走去聽佢慢慢講噶啦。咁我係 咁，共產黨同你咧係一鋪鋪稱嘅 ，OK。收你1000万，收你1000亿，哎，收你1000亿，还收1000亿，OK， 即系你不受欢迎嘅时候，你面对即系自己嘅阵营嘅挑战嘅时候，你一样系 expandable 嘅啫，啊，所以而家呢班阿哥吴秋北又好，曾玉成又好，成班建制嘅叶刘都好，排住队出嚟，借一个风暴，或者借呢个土地大辩论。 一次過同你發牌，其實你都好危險喎，俾你聽。 啊，針對土變大辯論嘅，我哋 甚至乎焗佢啊，快快脆脆立23條嗰樣嘢。喂，你睇到個成個喺 FCC 嗰件事裏面咧，講翻轉頭啦，其實你分析到 FCC 嘅問題上邊，喺林鄭咧呢啲港經培訓出嚟嘅政務官咧，一定係撳熄個火噶啦，係咪？你冇可能係火上加油噶嘛？你唔係梁振英嗰只 style 啊嘛？梁振英啊，靠呢樣嘢嚟擦老共鞋，係玩政治正確，零左勿右。但係你作為一個 AO， 作為有少少理性去衡量呢個表達意見嘅自由嗰樣嘢，你梗係想冚熄佢啦。嗱，你一冚，包括你即係喺見呢一個泛民嘅人嘅時候話：，喂，大佬，我都唔想搞咁樣。喂，跟住爆咗出嚟。喂，啲建制派唔興啊，係咪？所以嗱，你頭先你 call 嗰啲例子，喺呢、這個風球之後，個個陸陸續續，甚至乎喺土地大辯論嘅問題上邊抽佢後腿，其實就係數翻佢過去呢年齡以嚟啊，係不斷喺度傾向呢一個泛民，甚至乎佢背後意識形態嘅做法嚟。 唔係尤其係佢針對而家呢個咧土地大辯論嗰個報告咧，就係講而家要講，首先講中短期同埋即係你話長期。即係如果你話中短期，佢講嘅就係其實講中地啊，同埋嗰啲叫做係高爾夫球場啊嘛。咁呢個就係琴日何柱國咧，佢就提到就係話，即係哇！你而家成個叫做係即係嗰個專責小組咧，都係廢嘅，哇！講到廢喎，即係額頭咧就已經寫住係高爾夫球場啦。喂，咁即係佢又喺度讲嘛，喂，高尔夫球场边度搞得㗎，入面又有祖坟又有树木又剩啊，咁讲呢啲乜嘢，其实讲到尾，其实讲真佢就係代 表。如果有祖坟又点解去搞呢个高尔夫球场呢，下下一嘢就崩埋。 已经有人讲咗㗎啦，当年平整土地将嗰啲祖坟搬晒出去㗎，佢所讲嘅祖坟就係何柱国自己本身个祖坟啦嘛，因为1000万嗰个会籍啊。 咁、我唔知啦，咁即係但係你话佢应该佢嗱而家佢呢啲咁嘅人呢，反对小组嗰啲人呢，就係话应该去填海嘅，咁但係填海係中长期嚟㗎嘛，你填海同埋呢一个高尔夫球场本身就唔係一个呢即係互相排斥嘅选项嚟嘅，喂，你点样支持填海都好，呢班咁嘅老屎忽，坦白喂，即係好话唔好听啊，你有生之年你都睇唔到嘅填海填成点样㗎啦。讲嘅系几十年嘅事，你有冇咁长命啊， 喂，所以呢任何呢啲咁样嘅友喺度讲緊高尔夫球场嘅时候呢，大家去申报利益。你系咪嗰个会籍嘅会员嚟 啊， 叶柳已经话咗自己系囉。 唔系囉。 同埋你唔好咁误导啊。即係我就算系即係我喂我支持填海都唔关你事啊，唔关你班友事。你首先你要听嘅就係而家年轻人点样諗先，佢哋点样睇先。喂，包括头先 讨论。咪呢个系一个阶级矛盾 喎， 高尔夫球场。老实讲，我真係冇做呢一个即係土地嘅供求需求嘅研究，我唔敢攞个结论呢喺现阶段。但係好明显一样嘢就係点解香港人一听到呢个高尔夫球场就义愤填膺呢，就因为一个仇富， 你班友咁有钱都要食免费午餐，一蚊租呢一个高尔夫球场，冚家产。 高尔夫球场已经系变成一个阶级斗争嘅一个工具 啦。喂，你系赢到尽啦。喂，你已经香港嗰个政治利益又好，经济利益已经严重倾斜你班友度啦。仲要一蚊租俾你？ 原本可能真系计利成，我唔知啊。高尔夫球场未必是一个最好嘅选择。但是大家一听收佢，喂，大佬，一蚊租固然是，第二就是你有嗰个会籍就是呢个身份象征嘛，大佬。喂，而家香港人以前呢就当李嘉诚是偶像，包括我阿爸僆仔嘅年代都喺度噏噶嘛。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就是原来佢嚟运动会颁奖嘛，啱我攞金牌，咁佢话握手，我阿爸仲问我佢嘅手厚唔厚啊咁样，因为厚嘅手真系有钱啊嘛。 阿龙只手都好厚嘅，其实 冇啊，好话嗰只手咁厚，好似你厚啲。 佢好厚啊！ 我喂，你谂下当年喺70、80年代嗰个日子里边，大家对李嘉诚嘅睇法点？ 李超人啊嘛， 到今时今日过去嗰10-20年嚟，大家当佢系骗子。踩住我哋膊头上地产霸权嘅一部分。喂，你而家仲喺个高尔夫球场里边个问题， 因为土地嘅问题，你敢出嚟撑，我系佢哋嘅 Wiser。收声啦，你哋。 嗯。 你引起呢个争论咧，对特区政府又好，对阿爷又好，对中央政府又好，甚至对普通市民嚟讲咧，都系一个鸡肋。 跟住， 如果佢收高尔夫球场，哇，嗰班大 Wiser一定呱呱嘈啦！喂，政府点敢回应到大家晒呱呱嘈？ 咁包括你话 好啦，如果你唔收， 嗯， 我哋呱呱嘈， 嗯， 所以如果你系佢哋嘅即系公关或者系谋事，少出句声啦。 唔系，同埋咧，你而家你真系因为呢、這个黄远辉呢个土地供应小组啦，喂，佢哋都要做个民意调查，佢都要即系摆翻个数据出嚟，究竟边啲人支持啲乜嘢？喂，佢全部列晒出嚟。 佢死梗啊！高尔夫球场 一定列晒出嚟，你高尔夫球场， 你仲要咁多臭口组 啊？ 即系何柱国在内啊，叻啊嗰啲啊，曾志伟啊嗰啲啊。 但系问题，大家有冇发现一样嘢先？就系黄远辉搞嗰个土地供应小组所谓嘅大辩论，佢来来去去请嚟请去都系嗰班地产佬同埋经济学家都系讲土地。 啊、 喂，大佬，即系平时真系讲开呢一个嘅土地规划嘅姚松炎啦、梁启智啦、阿树博士、詹志勇，唔知去晒边度噶？ 已经被严重的exclude 咗呢个圈子入边， 但问题呢班人提出嘅嗰个建议先至最有建设性啊嘛！佢话喂，用土地收回条例、嗯、平整晒所有土地，然后先再去研究， 系啊系啊， 唔好剔点心思。 但你见到佢都好明显咧，就是、其实系谂紧点样大茶饭啊嘛，点样去公私合营啊嘛，其实就系、是、点样一齐去 share 呢个 profit 啊嘛。 唔系，所以咧，你话佢揾啲咩专家去做咨询， 已经有个立场啦。 不老实讲，从来呢一个一个 public policy， 唔系一个经济政策。你个立场系在于，因为香港从来嘅财富嘅累积都系靠地产，所以你揾经济学家嘛， 嗯， 系嘛？喂，人哋揾经济学家，例如话系汇率嘅问题啊、利息嘅问题啊、政府嘅开支究竟系多少啊，或者系税制嘅问题，先系揾经济学家啊嘛，大哥。喂，纯粹一个房屋政策，点解唔系揾一啲房屋专家呢？ 嗯。 是咪？喂，呢个系完全冇道理嘅、哦。喂，研究嗰个问题咁耐嘅人，睇到香港个供需求嘅问题，就系因为香港嘅经济嘅发展，过去嗰几十年嚟，尤其是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发达之后，系全部都系靠地产，大家都唔使捞噶啦，系咪啊？如果你真系好似杏花村咁，嗰三十年嚟，你淨係喺嗰度炒炒買買都已經搞掂啦，屌！邊度使做嘢嘅大哥？ 但你住喺杏花村，你就真係未來水世界啊，大佬！ 我哋即係攞呢個例子嚟話俾你聽，好多人都係咁樣發達啫，喺度炒炒買買。喂，喺其他嘅地方，有啲人問香港究竟個問題出咗喺邊度？就係當有一日你係唔再靠地產嘅時候咧，我都唔知你究竟有乜嘢喺世界上面嘅竞争？ 食老本，唔系，其实佢而家佢就系、 是，即系靠翻金融嘅啫，服务业 嘅。其实佢系或者广义啲嚟讲，系食两制嘅便利，唔系即系食两制嘅即系嘅优势嘅。因为你而家点就系、是、即正正因为有两制，内地嘅热钱先至涌落嚟炒啫嘛。其实系 就因为你有 rule of law 嘛， 系啊， 你有呢个法治嘅制度， 啊、 你有呢一个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啦吓，咁已经或者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啊、但系而家老共呢个揭子咧，就其实都系想杀鸡取卵啊嘛。 你冇辦法喎，你唔係咁殺嘅話，喂大佬佢人民幣陰絲紫色咁走去印，即係唔捱得幾耐嘅啫。 所以咧，林鄭，我覺得而家開始咧，你可以咁樣睇，佢都係兵凶戰危嘅。 我咁計啦， 佢個 position 咧係好 precarious。 我白襪仔唔殺佢，就習近平殺佢嘅。 喂，你對我哋反對派嚟講，我點會撐你啫？你咁戇居嘅決定，係咪啊？虽然你话嗰个系匪夷所思，从来冇经过一个咁嘅经验，就系、是、因为你唔系一个 politician 啊嘛。politician 系会 think out of the box 嘅，系咪啊？会谂清楚，就算落咗波三号风球之后，喂，究竟我要体察民情嘅、大哥， 系 喂，冇理由几个电话你都唔问噶系嘛？问下交通部门，问下食环署。因为食环署系负责清嗰啲树啊嘛，问下交通部门究竟边几条交通嘅公共交通工具系冇事嘅、嗯，喂两个电话都唔识打， 唔系啊， 唔系负责打嗰个叫陈凡，本身应该陈凡 report 到佢嘅， 但系佢而家招呼老细啊嘛， 咪咯， 系啊，佢走去盘呢个深圳市委咧，走去， 唔系你以为好神？点解谂住咧上一次天甲咧？即系两个特区比较咧，就系即系澳门咧，简直系一劈屎噶嘛，大佬，系嘛？ 喂，你佢見到啊，因為佢驚噶。有啲人係誤傳咗啊，廣州同埋深圳咧，其實星期一係回復正常嘅，但係人哋廣州同深圳啊，所謂回復正常，因為佢交通雖然係塞少車，大佬翻到工啊，大哥，你唔好搞幾個鐘頭翻唔到工啦。喂，大佬，翻嚟做乜啊？去又三個鐘，我當兩個啦，翻又兩個，咪唔見得四個，跟住遲曬大到。 我俾大家睇一張相啦，嚇。咁啊，陳凡失咗蹤咁多日啦，佢第一次露面咧就係呢張咁嘅相啦。中間嗰個邊個嚟咧？中間佢有幾似阿劉家雄嘅樣係，但係唔係劉家雄嚟嘅。咁啊，佢係阿黃偉忠呢一個咧，深圳市委書記。咁啊，陪佢睇高鐵啫。喂，大佬，你即係你一副咁樣嘅表情，一副咁樣嘅，即係哇！你見到個樣成個中央大官咁樣樣喎，真係，即係仲囂，即係你嗰種囂張同呢一個阿張曉明嗰啲，即係可以比擬。即是你后面你只见到马时亨呢就唔好顺超嘅啫，其实係。但你见到个个啦，即係都係擦鞋仔咁样喎，真係。係咪你见到陈凡呢啲係咪全部都系一啲公公嚟嘅。係咪即係你见到你就係一张咁嘅相已经话俾你听。喂，究竟林郑嘅老世陈凡嘅老世系边个，佢都唔呢啲唔系中央嘅官嚟添。呢啲系深圳市委嚟嘅。喂，林鄭啊，如果你係講國家嗰個叫做 ranking 嚟講啦，你仲高過佢嘅，你係副國級嘅，你係等同於一個副總理咁樣嘅級數嘅。哇，你睇你點樣去即係去招呼呢個黃偉忠，係咪幾樣衰？你話真係根本你又唔 care 我哋香港一般人。 所以佢一種奴婢嘅心態咧，即係其實老實講，佢做政務司司長咧都文文水水嘅啦。你而家做行政長官咧，係需要有個政治嘅判斷同智慧。所以阿胡鬚仔就講得啱啦，即係除非想冚頭埋牆咧，仲走去選特首。好在胡鬚仔，我估咧就好心涼啊。好在選唔到你，選到你大禍你。佢更加，我估佢啊，都五成以上，我唔敢講100%，五成以上咧，三號波咧，佢都照嚟嘅。因為從來冇呢個經驗去判斷。咁噶嘛，系咪？打漏两个电话乜出奇啫，大佬，不嬲都系咁噶啦。咁点知真系嗨嘢噶，系咪啊？所以我嗰阵时候啲人同啲人讲，即系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即系嗰刻撑胡须仔，其实系一个政治需要嚟嘅啫，系一个抗争嘅手段嚟嘅。因为佢冇办法只引证俾你听，咁佢做得好定唔好嘛？但系可以话俾你听，好肯定就系、是、佢做嘅时候。佢咪一日喺度床板夹春袋，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